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本来是一位上海的经理，可是他却放弃了让人羡慕的职业，毅然走上了一条和自己的专业毫无关系的道路。他去做了什么？他图的又是什么呢？ 我到故事酒吧了，这个地方感觉还蛮不错的。哎，你说的酒吧老板还没有？ 打扰一下，这是本店的酒单。 哦，谢谢。 刚才你是在说我吗？ 对对对对对，我朋友听说我来北京出差，就让我一定要到你的店里和你认识认识。他上次来过以后对你的印象非常深刻，说你是个很有趣的人。 是吗？你的朋友是？ 我给你听听他给我发的微信，哎，看看你还记不记得他。 你要去北京啊？Cool，那一定要去那个故事酒吧喝一杯啊，帮我跟那个老板 say hi。哎，正好你可以给他讲讲你的故事，我真的很好奇他会给你调一杯什么酒。 怎么样，知道是谁了吗？ 这个口音，哦，是那个定居上海的加拿大华人，对吧？ 你还真记得呀。 当然了，他上次给我讲的故事太有意思了。你们两个是朋友？ 对，他呀曾是我的客人。 你的客人？难不成你也是开酒吧的呀？ 不是，我是个导游。 导游？ 对，刚做了一年，正好是一年前的今天，我决定放弃一切做一个导游。 放弃一切？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这个就是我这个朋友让我来跟你聊天的原因呢。 哦，欢迎讲故事，来来来，请喝点水。讲完故事啊，有好酒。 等的就是你这句。我现在的工作啊还算是有趣，不过选择的过程确实很难啊。当时决定改行的时候呢，好多人都觉得我疯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在外人看来还是很不错的。我在上海读完大学以后就出国了嘛，在澳洲一家很不错的学院读完了硕士，之后呢又在一家世界知名的咨询公司工作了6年，专做金融行业的项目，基本上国内各大银行啊、券商啊、还有基金公司啊都是我的客户了。 怪不得。哎，你应该算是经理了吧？ 勉强了，勉强算吧。 改行是因为压力太大 啊？也不算是，其实呢，这行压力是大，而且呢要经常出差也很辛苦，但是我还是蛮适应的，毕竟有压力才有动力嘛。再加上我个人呢又喜欢旅游，出差间隙呢总喜欢到附近逛一逛，我们公司福利也蛮不错的，年假还算比较多，所以每年呢也都会到国外去转一转。那几年呢我也交了个女朋友，总的来说呢工作是很顺心，感情很稳定，小日子过得也还算很舒服了。 那为什么 是这样，因为我遇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工作的第四年，当时我因为工作表现还不错，被升职为经理，还被送到了美国总部培训了两周。在培训中呢，我们每个人都被指派了一个公司合伙人，或者高级合伙人做导师。我的导师呢是一个来自荷兰的高级合伙人，他只比我爸小几岁，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位长辈。不过私下里呢，他却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样，很爱玩，爱热闹，没有一点点架子。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相处的也很好。回国前呢，他特地请我吃了一顿午餐，结果一聊起来就刹不住了，一直聊到了晚饭。他说他和我一样很喜欢旅游，八年前他结婚十周年时还曾经请过半年的长假，和太太一起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当然了也来过中国。我就问他对中国的印象怎么样啊，他居然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中国的景色很美，历史也很吸引人，城市建设也很棒，但就是人不那么有趣。 人？ 他说他去西安的时候啊，去参观兵马俑，在兵马俑博物馆里，他们看到了一个老头在签名售书，那个老头就介绍说他是兵马俑的发现者杨高健，于是我那个导师就毫不犹豫地买了180元的签名图册。可是没想到还没有走出博物馆，刚走到隔壁的陈列室，就发现了另一个杨老头也在打着兵马俑发现者的旗号在那里签名售书。 嘿， 所以导师就说啊，他至今都不知道那两个杨老头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又或许都是假的，他也没有兴趣再刨根问底。所以呢，从那之后他也会尽量的劝自己的朋友去中国旅游时小心被骗。 唉，这确实太丢脸了。不过我看新闻说这两年西安也一直在整顿这些事。 对，我也是跟导师这么说的，还跟他说我们的旅游产业呢，虽然有一些问题但也在进步嘛。但是导师呢也没有再说什么，总之这件事情搞得我很尴尬了。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是在去年年初，当时我一个叫 Cherry 的澳洲同学来上海玩嘛，他让我帮他安排一下行程，但那段时间我实在是太忙了，就用了高价给他报了一个7日游。我本来想着一分钱一分货嘛，结果等他参加完7日游，我请他吃饭，我就发现他整个人都疲惫到不行。一问才知道，哇，他那个团不仅在7天里啊，把他们拉到了江浙周边转，还搞了个去成都看熊猫的行程。 成都？那么远啊？ 而且还是当日往返。 啊？这也太折腾了吧。 对啊，那最要命的是那个成都一日游里边旅行团还硬塞了两个购物点。啊，所以这些外国游客你说对中国的印象除了舟车劳顿就只剩下买买买了。查瑞跟我说自己再也不想第二次来中国了，这真的是让我无言以对啊。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呢，我一直在跟外国同学介绍中国有多美，哇，我真的是受不了自己的国家给人留下这种印象。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特地在 Cherry 去机场前带他到外滩走了走啊，跟他讲了一些上海的历史啊啊，当时他特别的感动。等他回到英国以后，他还特地的给我发了一封很长的邮件，告诉我最后那天的晨间漫步，哇，拯救了他的整个中国之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上海的美。他 还说很奇怪，为什么之前的导游完全就没有提到过上海那些有趣的历史。所以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活动，他还是会来中国的，也一定会推荐他的朋友们来。嗯，我看完这封邮件，我当然非常的高兴啊。不过我同时又想到，每年来中国玩的那么多游客对中国到底是什么印象。所以呢，我就抽个时间做了一个调查，我就发现现在很多的旅行社除了一些超高端的定制游，几乎就没有什么产品是把旅行者的体验放在第一位的。那我也跟搞旅游的朋友也聊过啊，他们都跟我说，你要真的把客户的体验放在第一位，你就赚不到钱了，那赚不到钱谁给你干活啊？但是我不信这个邪。 所以你就想辞职自己干了？ 一开始当然是没有想辞职了，只是想通过这个业余时间搞一个兼职，或者说是试验吧。那我一直有一种直觉，我们有那么多的硬件资源，怎么可能做不出好的旅行体验呢？所以我就自己设计了一款三个小时城市漫步的旅游体验项目，发布到了这个国外的旅行社交网站上，定价50美金。那也就合人民币不到350块钱吧。 有人报名吗？ 很快就有了。第一个客人是一个，我记得是一个英国女孩，她来上海出差，正好有一天半的空闲时间，就预定了我的项目。哎，那三个小时里啊，我给她讲解了外滩的历史，还有那些建筑背后的故事，还带她看了老百姓的生活。三个小时结束之后，她请我喝了咖啡，告诉我本来他对上海旅行毫无期待，身边的人都跟他说上海是一个没文化啊，只认金钱的地方。但是现在他却对上海充满了好奇，对在中国旅行提起了很大的兴趣。他说一定还会再来玩。 看来你的试验很成功啊。 是啊是啊是啊，后来客人确实也就没有断过嘛。每个客人结束旅行之后都会给我写很长的信表示感谢，也都会在那个网站上使劲的夸我。哇，那评论写的好多啊，然后都说通过我真正的了解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和精神。哎，说真的，我真的是很感动的，也很满足。不过当时我只能是利用每周的两天的休假来做这个项目，很多人也都问我能不能多开一些时间，所以我就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招募的帖子我就发到那个网站上，啊，一发还真是收到了不少回应。但是在我筛选的时候呢，我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语言呢？这个项目对英语要求非常高，而能达到这个水平的人往往工作也都不错，大家也都是愿意在周末做个兼职，所以就不可能为了这点钱就放弃本职工作。也就是说工作日的时候还是没有人能带客人。 你不会就因为这个原因把自己的工作给辞了吧？ 哎，这个我当时真是太纠结了。我也总算是明白了，就为什么说体验与赚钱不能兼得。我呢确实很喜欢上海，很喜欢那里的历史文化，而且我觉得如果全世界有更多的游客喜欢上那里，一定能够保护好我们各种有形无形的资产，而这些文化资产又能帮助我们吸引到更多的游客，这不就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了吗？但是现实问题是我经常要出差，周末也不一定在上海，所以要兼职工作的话就很难把这个项目继续下去。 可是辞职的话就靠三个小时赚350块钱生活，就算你周一到周日天天干，一天干12个小时，这收入也不算多呀。 收入肯定是比过去要少很多了，但是我算了一下，开发一些新的项目并且全职做的话，整体收入应该还不算低的，只不过跟过去比就没法比就是了。但是我觉得人对物质的需求肯定是没有上限的，懂得自我调节就好。在保证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还是要有一点精神追求的。 那做这个项目，说实话，比做咨询工作在精神上获得的满足还有成就感要大得多。 话虽然这么说， 连你也觉得这个牺牲太大了，是不是？ 嗯，换成我啊，可能还真没这么大魄力。 谁说你没有啊？ 我哪有啊？ 哎，这酒吧不就是卖酒的吗？可是你天天给讲故事的人送酒，这无形中你说你得损失多少？ 这个无所谓啊，因为我喜欢听。 你看，我没有说错吧？这就是一种魄力啊。 好吧，我明白了。但我还是觉得你放弃的太多了。 确实啊，放弃了很多。本来还有半年我就能升为高级经理了，可我却在这个时候辞职做导游。要不我刚才跟你说，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的，特别是我的父母。而且在我刚刚转行的半年里，由于没有什么知名度，我的收入连过去的零头都不到，也就是基本够满足温饱吧。本来我女朋友都已经和我谈婚论嫁了，可最后也分了。我倒不怪她，毕竟她也是一个人在上海飘着，不容易。我们分手后还是朋友嘛。那段时间真的蛮难的，每天都不敢想以前的日子，只是闷头想着怎么把现在的体验做得更好，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产品。哇，当时真的是身心俱疲的。我那个时候上海，你想冬天嘛，那个雨雪天气，我过去都不出门呢，可现在还要带着客人到外面走，边讲边走，边走边讲，我嗓子都讲得生疼了。所以我包里现在最不缺的是什么？润喉糖。哎，哪个反正药店现在也有卖的，就是那个青烟滴丸也不错。其实更累的嘛，是心理上的。毕竟从一个金领变成一个导游，别的不说，单说同学聚会啊，都能够成为大家吐槽的焦点，这心里的滋味你可想而知了。 那后来情况好些了吗？ 如果不好起来，我都没有勇气来给你讲故事的。后来呢，也是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我的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呢，特地啊给我介绍了我们学校教城市规划的一位教授啊，来参加了我一次这个项目体验。参加完之后呢，教授特别的激动，很快就帮我牵线搭桥，然后我就拿到了母校的创业基金。同时我这个项目呢还成为了学校的重点孵化项目，校方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比如说来我们学校访问的学者还有客人，只要时间允许都会来参加我的项目，他们回去那就是免费的活广告啊。所以我现在有不少的客人都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或者是学生，而且这些教授们经常也会给我带来一些灵感，让我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城市文化，教我看着东西方城市的文化差异，这些让我感到特别有收获。后来有一次我接待了芝加哥来的一家人，那个小伙子看上去就很低调，父母呢也很亲切，那次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没有想到结束三天之后呢，我竟然收到了一家知名的五星级大酒店给我打来的邀约电话，要引进我的旅游项目。 难道是那家人给你牵的线？ 你肯定想不到那个小伙子是谁。 是谁啊？ 他其实是美国东岸一个非常大的集团公司的 CEO。 啊？ 而且他们家也是那个酒店的超级 VIP。 好家伙，这真是遇上了金主爸爸了呀。 对呀、啊，参加完我的体验之后呢，他们就直接跟酒店的高层联系了，问为什么在上海有那么好的体验项目，酒店却没有引进。哎，所以我就这么被纳入了高端酒店的采购链。很快呢，其他的高端酒店也都把我吸收进了他们的采购体系，所以现在呢，我的客源已经是相当稳定了。而且呢，我听从了那个芝加哥老板的建议，对高端客源进行了差别化定价和差异化的服务，收入也比一开始高了不少，好歹也能自称是个白领了。 不容易啊。 哎，是不容易啊。最让我高兴的是呢，我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身边已经有好几个合作伙伴，学历高，能力强，又都是旅游达人。有他们的加入，我们的项目类型也拓宽了，接待能力也从一天十个人发展到了一天150个人， 规模竟然扩大这么多， 赶上好时候了吗？哎，对了，因为客人们帮忙牵线搭桥，其他合作方也在催，所以我们打算明年把项目继续做大，不再局限于上海了，也想扩大到4个城市，哎，也包括北京。所以我这次来出差呢，也就是为了这件事。 那回头等你们的项目上线，我也得体验体验。天天在店里待着，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估计还不如你们呢。 没问题。其实现在想一想啊，这一年来真的是做了不少事啊，做到今天这一步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今天是你生日？ 哎，我没有说吗？ 没说呀。 我说的是一年前的今天做的决定啊，因为那天啊正好是我30岁的生日。 原来是这样。 虽然30岁才确定自己的梦想好像是有点晚，但是我还是觉得只要行动起来，梦想总是能实现的。 说得好。哎，稍等啊，我这就为你准备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 啊，谢谢。 它是由白兰地、朗姆酒和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新生。我觉得这杯酒在你生日这天送出更有意义。 新生，哎，你这是一语双关呐。啊，没错，自从干了这行，真的感觉自己体验了另一种人生，更丰富，更快乐，也更有价值。 这杯酒不止名字和你的故事相关，味道也是。 哦，是吗？嗯，狗烈啊。哎，不过很香啊，味道甜中带酸， 强烈的热情，酸楚的过程，香甜的感受，对于新生活来说，这样的味道也是最圆满的吧。本故事原作 Lena， 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阿杰729、金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大家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我们欢迎您的投稿。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可以虚构一些细节，字数在4000至10000字，记叙文体，文笔无需华丽，只求通顺质朴。我们非常欢迎积极、阳光、正能量的故事。稿件由制作人审核后，是否采纳会及时通过邮件通知您。所有的稿件被采纳的投稿人都将获得高清版本的节目成品 MP3 作为纪念。如果您在北京，也有机会来录音机房观摩现场录音。投稿邮箱1653-41423@qq.com。1653-41423@qq.com。你有故事，我有酒，很期待在我们的故事酒吧里听到你的故事。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